有居民在附近，那你是不是可以找到那么多地方是接驳啊等等。咁所以頭先你譬如話喺高空方面咧，亦都係受限制啦，係咪？另外就係地底啦。咁地底咧一般都可以嘅。咁當然咧嗰個造價可能貴啲。咁就另外就係嗰個周邊環境係咪符合啦？咁符合意思，譬如話而家嗰個冧咗嗰個有關呢、這個電纜橋咧，佢係一個喺一個明渠上高噶嘛。咁如果你要做嘅時候，第一即係要去到幾深呢，第二呢就唔會影響現有個渠嗰、那個佢嗰個穩定性呢，咁另外就係你接駁嗰個位啦，有冇咁多呢，咁市民方面嘅對有關工程呢佢個接受程度係點啦，咁呢啲等等可能都會造成呢就話最後一個決定啊，不如擺埋一齊啦，咁樣只要喺各方面防禦方面做好啲啦，咁但係經過一段時間可能是即係出咗問題都唔注意到啦。咁而家譬如仲有三條嘅短期內呢即刻我諗要檢視啦，我相信中電檢視下即係而家有冇老化，有咩地方跟進啦，或者係一啲巡查方面呢都要加密啲。咁喺度呢防患於未然。 謝偉全，即係我明白嘅，即係好多時呢因為一個規劃上呢即係可能係某個地方咧，即係最快可以鋪設到一啲電纜嘅。即係同樣都係咧一啲設施，好似譬如話煤啊、水啊都係咁樣。咁但係好多時咧，總管你話啊，我已經做咗啦，因為我哋想快啲有一個發展咁樣。咁但係咪都應該咧？長遠嚟講，都會再審視啊，我哋係咪其他地方我哋都要即係安全啲可以鋪設到？因為反正。短期內你已經做咗啦嘛，嗰、那個即係電纜橋。咁你係咪應該都要檢視下，係咪可以嚟緊呢十年八年，我哋可以其他地方安全啲做，而唔係咧即係話，因為我想快啲去發展鋪咗電纜，咁不如咧就以後都唔喐咧咁樣，咁而令到今次有咩情況出現咧嚇？ 嗱，我覺得咧兩樣嘢要去研究嘅，第一就係新發展區咧，梗係基建先行啦，大家。啲基建先啊，唔好成日諗住咧，淨係交通啊、道路方面啊，咁啊呢啲水電煤啊、等等咧，其實都係要即係一併去考慮啦。咁、你如果你喺嗰個規劃上，即係前瞻線做得好嘅時候，根據需求咧，而可以有地方去加啦。呢個第一點。咁、對於現有嚟講咧，即係當然頭先即係阿潘教授你講個問題咧，就其實要做嘅。不過我咧就會睇闊啲啦。就是整個即係香港嘅供電網咧，其實去再重新檢視一下，因為經過多年嘅發展咧，可能有啲做法，頭先你講嗰啲，譬如話比較零碎嘅，即係慢慢做咧，就變咗對整個供電網咧，可能都嗰、那個所謂個風險方面咧，可能增加嘅。咁喺呢度要檢視一下咧，邊地方可以優化咯。咁即係個別嚟講，譬如而家講緊呢四條橋啦，係咪？即係電纜橋咧，係咪有即係比較中長線方面咧？頭先嗰個係改善嘅或者可行嘅方法啦。咁呢方面咧一定要做啦，因為始終都係人哋形容得比較緊要啲，就係計時炸彈喺度啊，係嘛？即係驚大家到時咧又影響以幾十萬嘅市民日常嘅生活咯。 啊，謝偉全，仲有啲人咧，我哋睇到咧，就係因為咧，而家即係因為呢個電纜嗰個停止嗰、那個即係供電咁樣，咁因為其實咧都幾危險嘅，因為好多時咧嗱，當然運 lift 都係一樣啦，因為唔知道，咁啊真係搭咗 lift 咁樣。咁另外一個就而家好多時咧有啲醫療啊嗰、那個嗰啲咁嘅設施咧都係要電嘅。咁我知道啲譬如包括洗腎啊。又或者有啲嗰啲叫做呼吸機啊，即係可能佢有啲氣管敏感啊咁樣。咁所以如果你冇一個足夠嘅時間通知，等佢有一個準備咧，其實都好危險嘅。咁所以我都聽到就話政府就話，因為依個唔係全港性嘅一啲事故咁樣，就所以咧就唔發出一個警示個警告啦咁樣。咁但係有陣時候我諗下，就算你黑雨啊，咁好多時候我都話。喂，點解會黑雨？我呢度好天喎、啊，點解又會黑雨嘅？咁天文台都話，哦，因為呢個地區性嘅，咁係咪啊？即係好多時就話，黑雨都係地區性，佢牽及咧全港嘅市民添啦。 咁所以點解我哋因為呢個地區性，我哋唔會發一啲警告、一啲信息俾一啲市民咧，令到佢咧可以咧即係一啲尤其是一啲一啲顧及生命嘅醫療嘅情況之下，可以避免咧咁樣嚇。 我想这个即是令市民明白呢，因为这些都影响几多人下的。我完全认同呢，其实那个政府那个资讯和反应呢是要即是快速。在这方面呢就过往都做得不好的啦。在现在来讲呢，既然有这些设施可以做的，我觉得你不可能说即是全港人都是受影响然后你先做的嘛，你怎么平衡呢？就讲紧成几十万人这样。咁呢方面嚟講，你只要個資訊簡易明白，咁大家知道，喂，我住港島嘅，我知道嗰度，因為當日嚟講，我哋都覺得，喂，即係最初話停電，大家唔緊，即係覺得喂，即係局部啫，有陣時一兩座，咁原來影響咁大，同埋咧，佢影響埋啲通訊，都要諗埋嚇，要用咩方法傳達呢啲有關信息咧？係咪靠即係過往嗰樣嘢？如果你影響埋，这个电信方面呢，咁你又点样可以将个信息发俾即係我哋市民呢？呢样嘢全部都要检视下。 即係謝偉全，你其实系咪都赞成呢有一啲嘅说法，就係、是政府应该系当日系启动嗰个紧急警示系统呢，令到即係啲手机用户都可以收到呢个咁嘅紧急嘅警示啊。 我觉得系，因为你讲緊影响几十万人喎，同埋人哋唔知嘅时候呢，同埋个时间呢，有啲即係你擔心嘅時候呢，恐慌會造成嘅嗰個問題唔係講幾十萬人，可能從多嘅問題出現㗎嘛。咁發俾人有咩唔妥啫？我覺得 係啊，仲有全我都聽到啲朋友話呢，即係通常呢啲咁嘅停電好多時都係一個鐘半個鐘係搶修啦咁樣。咁所以有啲佢有一啲醫療嘅設施，可能你話我都唔係而家需要用，我都系谂住两个钟头我先用啫，譬如话洗肾好或者啲呼吸机咁样，咁佢唔知道咁严重嘅，即系如果你话睇到个画面，哇，成条桥烧咗，肯定唔会一两个钟头就可以恢复电力啦。咁嘅时候可能佢就会考量啦，就话不如我会唔会做一个后备准备咧？但系否则的话，到过咗一个钟头先发觉原来好严重，兼夹嗰啲升降机都要停埋唔用得，你谂下一啲咁嘅病人，佢都要用呼吸机洗肾啦，佢点样可以去落四十几层，跟住再去医院度或者其他朋友嗰度攞电咧，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呢啲真系要政府谂下，系咪都要尽快通知市民咧，咁样。 我觉得一定要嘅，任何咧，即系我觉得令到市民产生恐慌咧，政府一定要处理，因为呢个信息方唔清晰咧。就即係造成不必要嘅，今次即係可行咧，冇咩大問題啫。如果係發生咗，咁呢個就即係我諗係難辭其咎啊！即係我自己覺得。 好，唔該曬你，謝偉全，傾到呢一度啊。謝偉全咧係立法會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嘅議員嘅，既從咧一個即係規劃嘅角度啦，去關注翻咧而家嘅電纜橋啊，或者係鋪設一啲嘅電網嘅設計啦。咁另外亦都講到咧，當日政府並冇啟用到個緊急警示系統嘅。咁其實咧緊急警示系統咧上一次喺伊麗莎白醫院轉為指定醫院嘅時候咧，咁就曾經係用過一次啦。咁當時都引起咗社會好多嘅討論啦。咁但係今次呢個討論就係集中於咧點解係唔用，而政府個解釋咧就係話，因為佢係個系統咧一般係用於咧全港性市民嘅相關事件。咁但係今次咧就喺局部地區發放啦，咁所以咧局部地區發生，所以咧就未有使用。咁亦都睇到咧有一啲嘅專家佢哋會覺得咧，其實即係喺呢啲嘅系統嚟講，其實亦都係可以係可以同市民去發出嘅，咁同埋亦都由於咧有電信商會有唔同嘅基站啦，咁就算嗰日可能係受到電力影響，某啲嘅基站未能運作啦，咁但係如果有啲基站運作到咧，其實亦都應該係可以咧向局部嘅地區咧發出呢個嘅警示嘅。嗱，咁但係喺成個資訊發放出方面，大家其實點睇咧？因為如果冇電咧，老實 講就有啲朋友無論係電視啦、收音機啦、手機啦，其實乜都睇唔到噶啦咁樣。咁點樣可以預備到一個比較廣泛停電嘅情況，而個資訊又可以順利發放咧？一八七二三一，不如新聞之後咧，大家可以打嚟傾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65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其中1522宗系本地感染。医管局呈报多1宗死亡个案，死者是一名已经接种2针的80岁病人，本身患有高血压和冠心病。去年做过通波仔手术，出现中风和肾功能缺损。入院时不清醒，心电图异常和心脏酵素高，个案将会转交死因庭。多四间安老院社情报个案，分别涉及2名员工和2名院友，相关的紧密接触者需要隔离检疫。学校情报多172宗阳性个案，涉及155间学校，其中的圣约瑟英文小学六 C 班要暂停面授课1星期。荃湾的圣方济中学篮球队多1名队员和1名紧密接触者确诊，群组累计12宗个案。考评局向学校发通告表示，内地学校可申请参加本港的中学文凭试，如果符合资格亦都获批，最快2024年起实施。根据规定，要成为香港境外的合资格学校，内地学校必须提供证明显示已经获内地相关部门认可为合资格港人子弟学校，和批准开办文凭试课程。内地学校考生必须来港参加英国语文科考试、体育或音乐科实习考试，但是不能够报考粤类应用学习科目和丙类其他语言科目。考评局说，会就相关学科的校本评核科目向内地学校提供适当的教师培训，考试运作和监考要求亦都会尽量与香港考试的做法一致。美国总统拜登日前说，正是考虑就放宽美国对中国货品的关税作出决定。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束国庭被问到，如果达成之后，中方是不是亦都会相应作出关税调整。他说，中方始终认为取消全部对华加征关税有利中国、有利美国、有利世界。在当前高通胀形势之下，早取消对华加征关税，消费者和企业就能够早受益。他又说，中美双方应该双向而行，共同努力为经贸合作创造氛围和条件，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缅甸军政府发言人说，原本被软禁的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姬已经被转移到首都内比都一个监狱内单独囚禁。外电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自去年军方发动政变以来，昂山素姬一直被软禁在内比都一个秘密地点，几名家政人员和他的宠物陪伴，但是昨天已经被转移到监狱，监狱周边保安较之前严密。据悉，昂山素姬目前身体情况良好。昂山素姬至今因为贪污、煽动反军方、违反防疫规定及电信法等的罪名，被判监11年。他的代表律师被禁止向传媒发言，传媒亦都被禁止参与庭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1-2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下周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就喺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咧，较早前近住米埔段嘅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一带嘅交通非常挤塞，而家车龙排到元朗公路近东城里。就喺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米埔有意外，龙尾去到近东城里。反方向咧，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东城里嘅慢线咧都系有意外，咁而家带嘅交通咧非常挤塞噶，车龙就排到新田公路近锦绣花园。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咧东城里附近嘅。慢线有意外，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近锦绣花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喺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河名居嘅快线有意外，咁而家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河名居快线有意外，龙尾观塘道近德宝花园。跟进其他隧道嘅情况，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嘅龙尾就喺黄大仙中心，后少少近住星河名居因为意外，龙尾去到德宝花园。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广华医院对开嘅交通繁忙，车龙排到弥敦道。而家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一段，龙尾就去到近旺角道。大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嘅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一段车多。公路方面，提提大家，油麻地嘅西贡街因为水管急收，西贡街去渡船街方向近住西贡街游乐场嘅唯一行车线仍然系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面去马鞍山。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又够高，间屋够晒大， 几时介绍阿妈识啊？ 我揀紧冷气机咋？呢部用新型环保雪种，对全球暖化影响比较少。 咦，机身贴咗个易燃物品标签嘅？ 放心，照住厂商建议嘅房间大细同高度安装就得啦。仲有安装保养都要找代理或受过专业训练嘅师傅。详情上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我哋一齐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大家对于系星期二嗰日啊，元朗嘅电缆桥大火啦，导致到咧元朗屯门天水围咧呢个地区有成相当之多嘅市民咧受到停电影响啊。你自己有啲乜嘢嘅观察咧，可以打码嚟1872311咧，讲下你嘅一啲意见同睇法嘅。嗱，潘永祥头先就亦都讲到啦，当晚政府方面同埋相关部门咧，佢哋发放嘅资讯咧嘅情况啦。咁其实咧，亦都有立法会议员咧留意到相关嘅问题啦。咁亦都谂住咧就住事件啦，喺立法会入边咧做一啲嘅紧急嘅质询嘅。咁但系翻转头去睇，其实究竟政府几时可以动用嗰个紧急警报系统发放一啲资料俾市民？会唔会都系要睇下咧？到底终点？佢 當一刻的評估是怎樣，他幾時給到個評估政府，然之後等政府做出一個恰當的決定，看看究竟是不是應該要動用那個緊急警示系統去發放資訊呢？ 哦，咁就當然個係啦。比如話，即係如果中電話啊，依、這個都係好少問題啫。我哋半個鐘頭之內就可以搶收到啦。咁我相信政府亦都未必即係發出一個緊急嘅警報系統啦。咁所以發唔發出就唔係好似單純話即係依個地區性，即係影響幾多十幾萬人咁樣，而係即係仲要即係睇下究竟係佢係咪即係嗰個資訊係咪話即係將會有兩個鐘頭或者更加長嘅時間都可能即係搶收唔到咧咁樣。 嗯，即是那個必要性啦。其實如果講翻咧嗰個緊急警示系統咧，其實佢就分咗兩個嘅兩個嘅級別喺度嘅。一個咧就係屬於叫做極度緊急警示，仲有一個咧就叫做緊急警示嘅。咁發放緊急警示系統嘅信息咧嘅政府嘅決策局或者係部門啦，就會按有關嘅情況緊急或者係嚴重嘅程度啦，去指定咧信息嘅警示級別。而呢個系統咧設立嚟係做啲乜嘢咧？就係咧喺極端天氣啦、嚴重嘅公共安全啦、同埋衛生事故等緊急嘅情況之下啦，就通過咧流動網絡向流動服務用戶咧發出有迫切性嘅公告同埋信息，等公众咧可以迅速采取应变措施嘅。咁究竟今次嘅事件，虽然佢系一个局部性，咁但系都属唔属于一个即系跌入咗头先所讲嘅定义入边？譬如系严重嘅公共安全咧，啊，咁呢个咧就可能都要睇下，即系未来喺立法会上面啦，政府会唔会可以同即系议员嗰方面咧有多一啲嘅交代啦？咁但系除此之外咧，而家亦都有另一个讨论咧，就系、是。中電啊，係咪應該就住區內嘅商户嘅損失啦，同埋居民嘅損失啦，而做一啲嘅賠償咧？因為嗰晚嘅火咧就係發生喺七點幾啦。咁如果你話即係譬如而家夜晚咁樣咧，都仲有唔少鋪頭咧係開噶嘛。咁但係一剎那間冇曬電咧，就令到佢哋都冇辦法繼續做生意啦嚇。咁同埋如果嚟緊嘅供電呢幾日嘅供電不穩咧，亦都可能會影響咗佢哋嘅經營狀態啦。咁所以有啲議員就話：係咪應該做一啲賠償啊？ 係，的確係嘅，即係嗱，當然責任都有兩種啦，一種係絕對性嘅，即係我唔理你係咪好疏忽，總之你個後果咧就因為你嘅問題而令到一啲損失，咁你就要作出一啲賠償啦。咁有啲亦都係建基於責任性嘅，即係你有冇疏忽嘅啊？即係如果你係盡咗力，亦都睇唔到係有疏忽嘅，咁又未必。就需要賠償，咁當然啦，依、這個就仔細嘅法律觀點啊，咁當然交由翻即係申訴人去做一個決定啦，咁樣嚇。 但另一個嘅角度，亦都有啲嘅人士覺得咧，就算中電唔做賠償，係咪都要俾翻一啲嘅回饋啊？區內嘅居民咧，以作佢哋嗰一晚啊， 冇錯， 生活不便嘅一啲嘅補償咧，因為你冇電，即係你冇，起碼冇風扇、冇冷氣咁樣，其實都相當之。 因為有陣時咧，我哋唔係樣樣都講法律噶嘛，係嘛？即係一個小市民。點會即係有錢或者即係有咁嘅時間精神同你打官司咧咁樣？咁所以有陣時咧，即係一啲咁嘅公營機構都唔係話純粹係睇個法律個觀點。咁即係話，如果即係有市民因為咁樣而有一個損失，咁係咪都做出一啲即係一啲你唔好叫賠償好，或者一啲叫做即係起碼心意，咁令到佢哋都舒服啲咧咁樣嚇？ 政府咧就责成咗中电啦，三日之内咧要提交初步报告嘅，14日之内咧就要提交详细报告，包括提出咧点样去防止同样嘅事件重演啊。咁喺嗰度即系佢哋除咗提出呢一啲嘅事件嘅经过之外，又会唔会对于市民做一啲嘅补偿，或者大家觉得有冇必要啊对市民做一啲嘅补偿咧？1872311可以打电话嚟发表一下你嘅睇法嘅。 因应近日新冠肺炎确诊人数上升，请市民减少宴会聚会，减低传播风险。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作出以下呼吁： 跨家庭的聚会是可以咧减少啦。如果是更加是跨家庭的聚会，脱去口罩一起饮食咧，就更加要加倍小心。 同心抗疫，打赢呢场硬仗。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i,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iu again, an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some social English. 有听众问赵叔叔咧，好多时候喺英国或者美国啦，当人哋问你 How are you 嘅时候呢，咁你应该点答咧？其实 How are you？ Well, how are you？ 咁你正确答案咧，其实你可以话 I'm fine, thanks. How about you？ Or you can say Very well, thanks for asking. I'm good, and you？ 咁通常咧。你可以说 I'm fine, I'm good, I'm great. Or you can simply say, not bad, 不是太差啫 ,ok. 如果真的很差或者过得不好的时候你可以说 I've been better, I've been better. I've been, I, 跟着 apostrophe V-E, B-E-E-N, better, 即是我曾经见过一些好一点的日子即是我现在不是人生里面最辉煌最开心的时候即是现在是过得麻麻地的。咁啊，或者 you can say I'm doing well。咁通常你答完之后咧，礼貌地你都要问翻人嘅，你可以话 How about you or and you？ 咁成个嚟一次咯，人哋问 How are you？ 咁你可以话 I'm good。How about you？OK、okay? or not bad and you？ 咁样亦都得。咁咧听落去咧就会好有礼貌啦。咁呢个咧系学英文一定要学识嘅一个东西嚟噶。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咁啊，潘永祥讲到市民嘅损失啦，除咗头先讲到话，譬如有啲嘅商铺啊，佢可能嗰晚未能够营业啊，有啲嘅冻肉铺就话，即系可能因为个雪柜冇电啦，咁导致到佢有啲货咧要掉低咗。咁仲有一啲市民咧就话，佢原本咧话，因为中电就预计未有咁快恢复电力噶嘛，咁佢又订定酒店，咁但系咧喺寻日嘅朝早。早即系八点几嘅时候咧，已经系恢复翻嗰个嘅电力供应啦。咁所以有一啲嘅人士就话：喂，我订咗酒店，咁而家我咪白白俾钱咁样吓。系啦，咁啊嗱，針對住呢啲咁嘅情況啊，大家又覺得即係中電應該點樣去回應咧？1872311打嚟同我哋傾傾啊！電話旁邊我哋請嚟啊，工聯會嘅立法會議員陸仲雄啊，陸仲雄你好， 係陸仲雄你好， 係主持你好， 係陸仲雄啊，據你所了解咧，而家區內嘅供電嘅狀況究竟係點樣啊？ 基本都恢复正常噶啦，咁但系当然市民咧都担心啦，亦都因为中电咧都有个即系预警，就话大家都要节约用电啊，担心咧万一电力系统负荷唔到咧会出现跳掣嘅情况。咁虽然而家暂时恢复正常，但市民都担心会唔会再出现停电嘅情况咧？因为对大家嘅日常生活啊影响好大咧。正你哋头先所讲吓，食物又会变坏。咁大家搭唔到 lift 嘅搵 lift 亦都可能吓，亦都或者上落好唔方便，亦都有啲有健康需要嘅人士咧，系佢系好担心，哇！譬如我要用呼吸机嘅吓，或者系洗肾嘅，咁喂冇电，咁我做唔到呢啲医疗，我嘅生命系靠呢啲机器，咁呢都系对市民一个几大嘅影响嚟嘅。 咁但係讲返而家即係今日啦，即係区内嗰个情况啦，你头先都话即係大概都回复正常啦，咁但係亦都可能会有机会出现供电不稳嘅。咁我都留意到呢，有一啲嘅譬如学校啊等等呢，佢哋都话尽量减少一啲譬如去礼堂啊，可能要着好多嘅电力设施呢嘅咁样嘅即係安排嘅咁样。咁据你所知，即係区内譬如相关嘅部门有冇联络过，譬如无论学校啊或者係其他依啲嘅比较大型嘅，甚至系商场啊等等，请佢哋提醒佢哋嗰个用电嘅注意事项咧。 我就唔知道有冇呢个安排，咁但系就中电都有呼吁嘅，但系始终好多嘅电嘅用量咧，其实都有个实际需要嘅，都唔系话咁容易悭得就悭嘅，咁所以我谂中电都要再喺呢段啊，即系未完全恢复之前。怎樣鞏固而家呢個臨時的供電系統咧，都要中電喺技術上要再繼續努力啦嚇。 係啊，陸仲雄啊，即係嗱，當然我哋明白嘅，即係而家供電咧可能會即係希望打到節用啦，因為如果個負荷太大咧，可能又會停翻咁樣。咁但係中電有冇一啲透明度啲，比如話 点样去节约啲咧？究竟我而家个供电量如果系超过以前嘅一半啊，或者三分一啊，定几多？咁我哋咧就会有可能机会停电，咁同等市民咧可以掌握到啦。究竟我即系尽量啦，比如我以前开三部冷气机嘅，而家系咪开一部？咁就等於咧可以咧，即係符合到，即係唔會話即係過量咧咁樣。咁所以知唔知中電有冇啲咁嘅資訊俾啲市民？唔係純粹一講話啊節約啦，咁節約到邊一個程度咧咁樣嚇？ 暫時就未見中電有啲咁嘅具體嘅建議嘅。咁當然都有啲具體啲嘅建議，就方便市民大家去自律， 係咯， 去盡量節約用電啦。呢個當然係一個好事嚟嘅。 嗱，陆颂雄，你哋系认为咧，中电应该就住今次事件做一啲嘅补偿嘅，系咪啊？ 系啊，冇错，因为咧，嗱，点解个原理系乜嘢咧？因为中电咧，其实系一个受管制计划协议保障嘅公共事业嚟嘅，佢政府咧就俾佢有个准许利润8%，但系呢虽然即系名义上咧呢个系利润嘅上限，但系都系间接咧系变相佢系保证有8%回报嘅。咁所以喺佢一个咁嘅垄断嘅企业之中咧，其实佢一个好大嘅企业社会责任咧，要保持一个咧非常之稳定、极度稳定嘅供电服务。咁而过去政府咧，即系话点解要俾佢一个咁大嘅保障？其中一个理据咧，就系话佢会提供好稳定嘅供电服务嘅。嗱，咁所以你出电咁严重嘅供电事故咧，佢应该咧要为咧受影响嘅用户咧作出一啲嘅补偿嘅。咁嗰个理据就喺呢度啦。咁而且咧，而家即系根据而家嘅机制吓，佢有个罚款可能要俾政府嘅。咁睇翻啲报道啦，就可能系喺嗰个即系利润嘅上限嗰度扣减0.015%。哇，咁好少啫，那个比例可能系千零万，亦都唔系直接回赠俾客户。咁所以我觉得中电咧，佢喺一个即系承担啦，企业嘅责任啦，或者对客户嘅。即系啊，嗰个所谓抱歉嗰个诚意嘅方面咧，要有啲表现，直接就喺嗰个电费嗰度咧，应该要有啲嘅补偿。 咁但系喺嗰个补偿程度上面咧，嗱，因为我哋而家都即系暂时未清楚啦，到底点解会有呢个火灾啦吓，咁导致到成条嘅电缆桥咧都睇到相片就係斷咗跌咗落地咁樣啦嚇，咁冇辦法繼續運作啦。咁其實中電應該要承擔嗰個責任啊，係咪都應該要先了解咗究竟咩原因係導致到嗰個火災？究竟會唔會係有啲嘅外力因素啊，定係因為佢自己本身嘅一啲嘅設計嚇，導致到一啲嘅負荷問題，引致到火災啊，而去再釐定究竟佢應該做幾大程度上面嘅補償咧？ 可能呢个呢我哋都希望啦，政府都要求讲中电呢係好似喺3个月之内有个详细嘅报告啦。 3日之内有初步报告，14日之内有详细报告。 即係初步报告啦。咁啊警即係消防又会去调查啦，係咪？咁究竟呢件事係咩原因？究竟係外力啊，定一话係纯粹意外啊，定一话佢中电本身佢有啲係疏忽嘅问题呢？但係点都好呢，其实呢中电咧，就算系意外都好啊，如果佢嗰、那个监管啊、保障嘅措施啊、维修嘅措施啊，系做得好嘅话咧，其实呢啲意外都可以减少机会发生噶。 冇错，即系我好认同阿陆总你咁讲。 佢或多或少咧，都有咧一啲不可推卸嘅责任嘅。 系啊， 而且正如我头先所讲咧，佢一个垄断嘅公共事业嚟嘅，政府咧有一个咧接近啊嘅利润保证俾佢嘅。如果要佢喺呢个情况之下回赠翻俾客户，补偿翻俾客户，呢一个绝对系一个合理嘅要求嚟。 冇错，嗱，当然啦，有啲人话啊，呢、这个可能系唔系中电嘅疏忽或者系人为嘅，就可能有啲人蓄意破坏嘅。咁但系我又要睇啦，好多时呢啲嘢咧，都系睇下你个监管个制度系点啦。嗱，比如话你如果你明知有啲人可能会好容易走到埋去嘅，吓破坏到嘅，咁当然唔系中电佢自己。想見到啦，咁但係咪你都要做一啲嘢？比如喺設計上唔係咁容易可以破壞到咧，係嘛？又或者當你真係有人為嘅破壞嘅時候，你係咪可以有啲後備嘅方案，而令到損失可以減低咧？咁樣嚇，咁呢啲其實都係你嗰個機構咧，如果能夠有完善嘅監管嘅制度啊，或者後備嘅即係方案啊，咁變咗市民就算有損失， 都唔係咁嚴重啦。咁所以變咗，我相信即係覺得依、這個重點咧都唔可以完全冇一個推卸站喺度嘅嚇。 嗯，係。 咁所以除咗係話我哋希望咧佢有個補償之外咧，日後咧喺嗰個人力資源嘅投放點樣改善個系統檢查啊、維修啊。或者保安上面啊，都可以有即系加强一啲嘅工作，防止类似嘅意外发生。 嗯，陆仲雄啊，除咗系你头先提到啦，即系补偿就可能系透过汇赠嘅方式啦去处理啦。但系譬如特别对于一啲商户嚟讲，会唔会系需要除咗系电费嘅汇赠之外，可能直情系需要做一啲嘅补偿咧？因为佢可能会因为有机会咧，除咗即系电费之外咧，佢仲造致到一啲货物上面嘅损失噶噃。咁、你觉得其实对于商业用户同埋一般住宅用户，佢嗰个各自嘅补偿？或者赔偿应该怎样处理会比较好一点，你自己建议？ 我觉得应该中电它都开放有一个给大家要求索偿的渠道，在一个就是它力所能及之下呢，应该都尽量帮助一些受影响的商户、一般的住户呢就用一个补偿。即系我点解用补偿唔用赔偿咧？因为好多时咧，如果赔偿咧，可能涉及责任啊，而家个责任又未清晰吓，咁、所以咧，我觉得系第一你要显示个诚意先吓、中电吓、你系愿意去承担嘅，唔系一句对唔住就算数吓，咁、所以对住户或者系商户咧，佢都应该有一个俾人哋投诉嘅平台啊，系咪？我相信呢一样嘢咧，会令到即系大家客户咧。是对即系增加翻对中电嘅信心咯。 但系亦都我留意到咧，就系有一啲保险界嘅议员咧，佢就话如果譬如有啲商户啊，佢自己本身系有买即系意外嘅一啲保险嘅时候咧，咁应该嗰度已经可以获得一啲嘅赔偿嘅。咁其实如果假如中电佢真系做一啲补偿系俾个商户嘅时候，需唔需要？你认为需唔需要分开处理？即系就住一啲有买自己有买保险嘅，同埋冇买保险嘅用户，系咪需要有唔同嘅处理机制咧？ 咁呢个就要睇翻个保险嘅细节啦。因为譬如有啲涉及公共事业发生意外嘅事件咧，当然啦就可以循民事索偿去即系争取个赔偿啦。但有时咧就未必要去到法律程序嘅。啲公共事业咧都愿意对一啲受影响嘅用户咧有啲补偿嘅机制。咁我希望就即系中电系呢方面咧就冇等人哋告佢。佢先至去补偿，或者佢有个信心，你都唔敢告我㗎啦，我中电啊藏势大，你又唔会救我啲律师嚟嘅咁样。即果咁嘅话呢就体验唔到呢中电嗰个企业社会责任囉。 冇错。 好，唔该晒你，陆仲雄倾到呢一度啊。陆仲雄咧系工联会嘅立法会议员嚟嘅。咁啊，潘永祥头先就系、即系我都有引述到啦，就系有啲嚟自保险界嘅人士嚟讲咧，如果受影响嘅商户同埋居民啊，假如佢哋自己有买到商铺嘅综合保险或者系家居保险咧，并且喺事件之中咧有实质损失咧，就可以去赔偿嘅。但系如果冇买保险咧，相信咧佢就话相信咧可以向中电索偿。咁但系终究即系。无论有买保险也好，有买也好，冇买也好，中电是不是都要做某程度上的一些的姿态上面的支持呢？ 很多时候我们都未必用一个赔偿或者补偿，我们有一些因素的。即当然赔偿就更加重要，即是有法律责任，有些可能补偿，可能就算没有法律责任，我们都想即就算是损失补偿一些，但也都有些因素的。即因为你好多特殊的状况而令到你可能即是那个铺呢营业不到好大损失，是不是有些经济上的补贴或者一些因素呢？我觉得中电都应该要考虑的。 另外刚才陆仲雄议员也有提到就是中电根据那个协议里面需不需要有一些叫做罚款呢？其实现在呢恢复供电超过协议之中复电多过85分钟上限的指标呢，按机制呢可以扣减 8% 的准许回报的 0.015% 作为罚款的，但是呢都要看很多条件去到衡量和决定的。先有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之前近住米布段的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车龙排到元朗公路接近十八乡交汇处。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慢线的交通意外都系未清理噶，龙尾就喺新田公路近米布段。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河名居的快线有意外，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近上怡道同埋新清水湾道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过了烟雅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多谢活跃港股嘅最高最多谢活跃港股嘅收市价，阿里巴巴108元升6.5，腾讯控股375元升5元，美团192.6升1元，比亚迪股份310元系升咗13.4，吉利汽车16.84升1.16，京东集团243.6升2.8，理想汽车154.2升13.3。南方恒生科技4.61系升咗1.04，新东方在线18.18跌2，快手83.55升2。今日嘅五大升幅股份：中国唐商、汉港控股、大山教育、中国派对文化同埋富石金融。今日嘅五大跌幅股份：南南资源、长江生命科技、宏海高新资源、绿岭控股同埋中国汽车新零售。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320点，升5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14点，升26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35.37，瑞士法郎0.966，加元1.296，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22。欧元兑美元1.051，澳元兑美元0.689，新西兰元兑美元是0.626。港金报17,18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8.54美元，卖出1,829.05美元。港汇指数报99.9，下跌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米埔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榄口村。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和富中心系有交通意外啦，车龙排到去东隧嘅港岛入口。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之前啦，近住科学园系曾经有交通意外，清咗长一阵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接近马料水交汇处。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过咗落山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柯达大厦，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入口呢一边咧车龙排到去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近东山台，喺九龙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交通繁忙噶，龙尾分别去到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近上怡道、清水湾道去龙翔道车龙排到顺利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呢段慢车，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呢一段啦，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另外，较早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博爱医院的意外虽然清了场，车龙仍然排到去新田公路近住洲头村的。 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因为车多需要间歇性封闭噶，就系东隧去港岛方向车多需要间歇性封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们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们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我哋一齐 细数25年，主持曾卓妍、高福慧。 港位于亚热带，四季分明。香港天文台以日最高温度等于或高过33度为准则。1997至2021年间，最热嗰年系上年2021年，录得全年酷热天气日数有54日。最冻又系边年呢？天文台以日最低温度等于或低过12度为准则。1997至2021年间。2008年录得全年寒冷天气日数有32日。 在网上讨论区有个热门讨论，就是有一种冻叫做湿冻，就是讨论香港的冬天的温度未必很低，但是体感的温度就寒冷。大家在香港都明白，冬天大风的时候真的会比较冻。不过事实上，香港属于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夏天湿热，冬天干冻。比起欧洲地中海或者英国这些冬天会很湿或者落雪的地方，气候已经是非常温和的。 由1997年7月至2021年12月，天文台一共就41个热带气旋发出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而其中1999年的约克、2012年韦森特、2017年天鸽、2018年山竹，更加要发出10号飓风信号。 其实大家最担心的始终都是台风。香港人几乎从小就学习怎样去应对台风。贴窗口是以前一定会做的事。小孩子面对着台风来临前山雨欲来的紧张感，相信也是一种集体的回忆。香港山多地少，发展下来有很多斜坡。台风来的时候就会山泥倾泻。当时柴湾在1995年就发生了很严重的意外。回归之后呢，斜坡治理就明显有所改善，也都好少再见到非常严重的山泥倾泻意外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香港台风的时候水浸就越来越严重，一些海边的楼宇在台风的时候甚至被海浪打上3-4楼，而一众新闻记者也都会在台风的时候在岸边等风来。这些呢都是从前绝少听闻的事。 细数25年，星期一至五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一齐撑本地足球， 亚洲足协杯2022，港台电视32独家直播。 两支香港代表东方龙狮李文同时编入 J 组，出师泰国武里南，力争出线。 星期五下午5:45， 李文对东方龙狮，港台电视三十二现场直播。 亚洲足协杯 G 组，六月二十四号开战， 紧贴港台电视三十二。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好多人仲觉得失明人睇唔到，点用智能手机？ 系啊，但其实对视障朋友学识用手机，直情好似戴咗对眼出街咁啊！ 下个星期日就听下失明人互联会 Tony 手机班导师同佢嘅学员分享智能手机点样便利佢哋嘅生活啦！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我持货都好重啊，13.5都有，八个一扣咗两次。 扣未必好噶，扣错咗就越扣越淡咯。 公司嗰基本面仲系差，就扣货纯粹系为拉低平均价咧。买完佢仲可以低过你8扣，止蚀系好过扣货嘅。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30-11:00，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投资新世代》。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潘永祥。 时间嚟到晚上嘅6:45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啊，自由风，自由风啊，直播室咧有继续有陈燕平同埋潘永祥喺度噶。而家温度咧摄氏31度，相对湿度咧71%，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嘅。嗱，潘永祥啊，喺2012年嘅时候啦，嘅10月1号啦，烟花汇演啦，咁当时我发生咗香港史上即系最重大嘅海难事故，就系南丫海难啊。咁当时有39条人命咧系失去咗嘅，事件到而家为止咧，差唔多接近10年啦。咁但系对于部分家属嚟讲咧，其实南丫海难成件事咧都系未完结嘅。 系冇错，虽然事隔差唔多10年啦，即系提翻呢一个海难咧，个心都好唔舒服。我相信香港每一个市民咧，即系对呢一个海难咧都觉得系好伤感嘅。我仲记得嗰阵时最初听个新闻嗰阵时候咧。都冇谂过系咁严重嘅，即系谂住呢个都系一个普通一啲撞船嘅事故啫，咁样。咁但系收尾听到遇难嘅人数咧，一路新嘅数字出嚟，越嚟越多，最终有30几个人咧。当时真系好难相信啊，即系都好难接受啊。所以我哋普通市民都咁难接受，都咁伤感咧。我相信即系喺海难嘅家属咧，即系。嘅家属咧，我觉得佢哋更加咧，即系好难咧接受呢一个事情。 嗱喺事件当中咧，就如果话个事故原因系啲乜咧，咁可能有一啲嘅听众咧会记得有个印象就系消失的水密门啊。咁到底咧嗰个嘅船啊系本身建造嘅时候系应该有水密门定系冇水密门咧？吓呢个咧喺即系市民如果听相关嘅报道嘅时候咧，相信都可能会特别留意呢一点啦。嗱，就住事件咧，其实嗰阵时政府咧系成立咗独立调查委员会。会去调查呢个嘅事件嘅，亦都咧分别系喺2013年啦，同埋2015年啦，发表咗局部报告同埋完整报告。而运输及房屋局咧，当年亦都系成立咗一个内部调查小组嘅。咁亦都喺2014年嘅时候啦，公开咗调查报告嘅摘要。咁其实咧，遇难者嘅家属咧，一路咧都系申请咧召开死因庭啦，同埋报警咧，要求警方咧进行调查嘅。咁而在事件当中两名的船长是被控误杀，是被判罪成。其实也有多名的伤者和遇难者的家属入品向两个船长、船公司和海事处是索偿的。也都是有高级的当时海事处的高级官员被控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而罪成是被囚16个月的。后来 是去到2000年的时候，有家属就收到死因裁判官的信件，就说不需要就住遇难亲属嘅要求係召開死因嘅聆訊嘅，咁而去到舊年啦，家屬咧亦都係向收到咧就係近2000頁嘅警方嘅調查報告啦，咁亦都咧知道警方咧原來早喺2015年咧就建議咧曾經召開死因研訊嘅，咁直到近日啦，係喺6月20號啦，就有三名嘅家屬係入品啦，要求咧死因裁判官咧重新考慮咧召開死因研訊嘅，而根據一啲嘅傳媒嘅報道所引述啦，就係咧家屬咧佢哋提出咗一啲嘅證據啦，包括咧就係海泰號嘅船頭嘅一啲嘅建造啊等等嘅。咁但係對於家屬嚟講，其實點解佢哋到而家為止即係要求入品係召開呢個死因研訊咧？個原因理據係啲乜咧？啊，電話旁邊啦，我哋。是可请来相关的家属和我们谈谈的。刚才讲了一个年份，就是究竟是家属是几时是收到死因裁判官的信件呢，就说不需要召开死因研讯呢，就是2020年的，而不是2000年，是2020年的，请都留意那个年份。电话旁边我们又请来了南丫海难遇难者的家属梁小姐的。梁小姐你好， 系你好， 系 主持人好， 系啦，不如先讲一讲你哋今次入品咧，其实系有几多名嘅家属，三名嘅家属入品嘅系咪啊？ 嗱，如果喺 document 上咧系三名嘅家属嘅，咁包括我啦，阿赵生同埋阿徐生嘅，咁我哋分别嚟自三个家庭啦，咁但系其实真正去支持呢件事。其实我哋牵涉及39条人命，而当中其实大部分嘅家庭咧嘅家属咧都支持我哋去做呢件事。不过始终，譬如作入品呢样嘢，可能好多 document 签名啦，咁所以先系我哋三个名啫。咁但系我哋都有喺信件入边交代翻，其实我哋系代表咁多家属去做呢件事嘅。 嗱，你哋就提出咗一啲嘅理据啦。我谂嗰个理据即系法庭上面嘅理据咧，我哋唔喺度讨论啦。咁但系可能公众咧都想知道，即系点解你哋到咗差唔多成十年啦，都仲咁坚持要召开死因研讯咧？尤其是可能对于某啲人嚟讲咧，佢哋觉得即系有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嘅报告，亦都系公开咗即系大部分嘅内容啦。咁亦都有运房局嗰个内部调查小组嘅报告咧，亦都有一啲嘅摘要系公开咗啦。咁对于你哋作为家属嚟讲，点解你哋觉得仲需要系召开死因研讯咧？ 其实家属由 day one 至到而家咧，其实系冇放弃过嘅。咁但系你可能会谂，喂，点解你要隔咗成十年之后先至再出声咧？咁其实系因为我哋一直都抱住一个希望嘅，先喺嗰个即系当时发生咗呢件事之后，可能大家都好彷徨啦。咁政府就即刻就成立呢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啦。咁當然呢個方向係好啦，因為我哋都好想知道究竟件事嘅來龍去脈係乜嘢啦。咁好快呢個獨立調查委員會一年之後就已經可能俾到個報告出嚟啦。但係其實因為開始就要進行呢個聆訊啦，咁所以其實有啲嘢可能要遮蓋啦，甚至唔可以公開住一個報告。咁我哋都了解嘅。咁但係警方喺呢件事上面咧，亦都好盡力啦。我哋都好清楚，因為佢哋定時咧都會有同我哋去交代佢哋收到啲咩資訊啦。當然佢唔可以 detail 去講啦，但係都未去 close file 嘅。咁目的咧就梗係當然係要睇下有冇人有責任上嘅。法律上嘅責任就成之於法啦。咁所以我哋其實喺家屬嘅係個心係好。联系住呢件事，但系我哋唔可以去做任何嘢，只可以等待。咁就一路等待，结果咧，当然你啱啱就讲到啦，其实就最终就有两位船长系接受到呢个嘅法律制裁啦。咁但系其实嗰个细致究竟件事系如何发生，或者系有冇啲乜嘢除咗消失的水密门之外，我哋其实发现到嗰啲嘢，其实会唔会可以公开到咧？其实佢都系话未得住嘅。咁直至到咁，我哋就要求开死因庭啦。咁开死因庭嘅目的咧，其实我哋想要个 full picture 啊嘛。 咁變相就係除咗雷鳴高份報告、獨立調查委員會份報告面世之外咧，我哋希望打後嗰八年警方做到嘅嘢，我哋都可以知道，或者係佢哋有啲乜嘢嘅裁決，或者有啲咩方向，我哋都要知道。咁佢哋最終喺2020年12月24日啦，我哋得到一個唔平安嘅平安夜消息啦，就係佢哋話佢唔會開死因庭。咁係啦，佢唔會開死因庭，意味住我哋未必知道成件事嘅 picture。咁但係佢就話啦，唔緊要，你其實咧可以用另一個途徑去攞呢個 picture， 呢個拼圖嘅碎片嘅，就係、是、去問警方攞調查報，即係 sorry， 揾死因庭攞警方嘅調查報告。但係結果其實都等咗成大半年，我哋先可以攞到份調查報告，然後份報告入邊得2000頁紙嘅啫。咁其實佢有好多嘢，雖然佢喺私人條例下要遮蔽啦，人名之外咧，其實佢有好多嘢，可能譬如驗船嘅圖則啊，甚至可能係譬如警方同律政司，啱啱你都提及過啦，2015年其實警方都要求過開死因庭，因咩原因死因庭要反對呢樣嘢而唔開咧，我哋都係唔知嘅。咁佢亦都冇俾任何嘅資訊關於啲嘢啦，所以其實我哋等咗10年咧，我哋個拼圖都係未砌完嘅，咁所以我哋就繼續喺度等緊咯。 啊，梁小姐啊，即係明白嘅，即係家屬都希望知道，即係嗰個始末啦，亦都即係還家屬公道啦咁樣。咁就我想問下咧，最早嗰時候咧，就嗰個獨立委員會個調查報告就唔可以公開啦，亦都好多嘢會遮掩住啦。咁所以變咗你就睇唔到嗰個全面嗰、那個嗰、那個內容咁樣。咁但係而家既然你睇咗嗰個調查報告，咁亦都了解咗好多細節。咁其實你哋仲會期望咧有啲乜嘢額外嘅資訊啊，或者細節，你哋覺得咧都係嗰個調查報告係交代唔到？是要通過即係寫聆訊才可以攞到依啲額外嘅資訊嘅咧，咁樣其實你即係期望攞到啲乜嘢嘅咧？ 雷明高嗰份調查報告咧，其實講佢召開咗好多人上嚟作供啦。咁、但係佢係講緊嗰一年幾內佢做咗呢個動作啦。咁但係警方係做咗8年嘅功課嘅，咁所以其實警方嗰邊嗰啲資訊咧都多嘅。第一啦，第二，但是警方亦都是有部分的我哋發現有部分的證人其實他哋都不會好主動講翻件事，即係接受呢個調查啦。咁因為你唔想上庭，佢哋就唔講嘢啦，有機會係啦。第一啦，第二就是我哋發覺其實警方嘅嘢同雷明高嗰份報告嘅證供有部分是前後矛盾嘅。咁係啦，咁喺呢個情況下，其實都好需要召開死因庭啊。咁第三咧就係、是，我自己覺得其實你對39條人命唔一個公道啦，對我哋家屬冇一個交代啦，其實你亦都冇對香港市民作出一個交代咯。香港市民其實都有權去知道究竟我哋嘥咗咁多錢啊、人力資源去揾個成個件事嘅真相，其實係咪應該俾大家公眾一個交代，究竟件事嘅始末係乜嘢呢？ 但是梁小姐会不会都有个即是担心呢，如果个死因庭是可以召开到的时候啦，咁到时就要传召即是好多嘅唔同嘅证人啦，甚至提交好多唔同嘅文件上嚟啦。咁但係始终年代久远，即是都差不多成10年。如果你譬如再讲返即是造船嘅嗰啲文件呢，可能个年份呢就更加远啦。会不会担心可能始终都有机会未必係砌到你哋份砌图呢？ 你讲得好好、啊、其实我哋一直都担心噶，所以其实我哋一直都同即系好系心急如焚啊。但系因为即系之前我所讲啦，有啲嘢系我心急唔到，譬如警方仲继续调查紧，亦都 under 紧，可能律政司嗰边仲审核紧单嘢，咁我哋都唔可以去插入啦，去讲去倾呢件事啦。咁但系学你话斋，其实越嚟越年代久远啦。一嚟啦，但系二嚟就系话唔定嗰个证人都已经死咗啦。咁系啦，其实个拼图砌到完整嘅机会越嚟越细，但系我只可以讲嘅就系我哋继续努力紧咯。 如果我哋再等多几年先至再嚟努力咧，就太迟啦。 嗯，最后仲有一分钟左右时间啦，我想问，即系据你哋所了解啊，法庭大概而家佢要处理你哋嘅个案，即系做到个排期，大概要几耐嘅时间咧？因为到佢开庭咧，可能会系更加耐嘅时间噶咯。 我哋唔清楚呢、這个，我哋系星期一入咗申请啦，系啦，入咗品啦，咁但系未有任何嘅回复嘅。咁、但係我哋都期望嘅新一屆即係政府啦、班底啦，其實真係可以聆聽一下我哋嘅市民嘅諗法啦。起碼你都關心一下我哋39個家庭嘅需要，同埋39個死者。其實39個死者呢，我好想再一次同用大氣電波同大家講呢，其實佢哋39條人命嘅犧牲呢，係令到香港係 suppose 應該係令到香港嘅是更加安全和穩定咯，因為他們發掘了很多東西，很多的不足，我們希望是可以更行前更進一步咯。 嗯， 他們39個人的犧牲是很偉大的。 嗯，唔該曬你梁小姐，我們傾到這裡嚇，咁啊睇下個事件再有啲咩發展咧，再跟進，多謝曬你。 西洋軍事組織，但近年跑到亞太，試圖將歐洲集團對抗的套路複製到亞太，必將引發亞太地區、亞太國家和國際社會的警惕。他敦促不約停止以意識形態劃線和挑動對抗，停止散布針對中方的虛假信息和挑釁言論，不要試圖發起一場新冷戰，不要再搞亂亞太、搞亂世界。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華南沿岸帶來普遍晴朗和酷熱的天氣。本港方面，天文台下午录得最高气温 33.8 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下周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米埔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唐人新村交汇处。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和富中心嘅意外都系处理紧啦，车龙排到去太古城。另外咧，亦都沿住东区海底隧道排到去观塘嗰边，去到观塘绕道近观塘基本污水处理厂。东隧去港岛方向而家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另外，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较早时近住太子道东油站呢一段啦，曾经有坏车啱啱拖走咗一阵，而家龙尾系有待消散啦，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去到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去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观塘警署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林士街一段车多繁忙的，龙尾近中环军营。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去荃湾方向的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上怡道，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的龙尾排到去顺利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 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咧，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科学园呢一段嘅车龙仲未消散得晒噶，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较早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博爱医院嘅意外虽然清咗场，但系车龙仍然排到去新田公路接近石湖围。锦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石岗菜站车多，龙尾松山小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最后啦，食安仔提提你，天时暑热拣饮品要留意有几多糖分，千祈咪变咗饮糖水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金融市场保持活跃，经济重新发展。香港位置优越，系通往粤港澳大湾区同内地市场嘅大门。我哋会继续同世界互联互通。香港国安法让香港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阿仔，第二阶段消费券咧，我想转个支付工具，到时你唔好同我争电脑先好啊吓。 阿妈放心啦，无论用手机或者电脑到计划网页的登记平台登记或者更改记录都得噶，有需要的仲可以到分布港九新界的八间临时服务中心，由职员协助透过电子平台进行登记或者转换储值支付工具账户，收取第二阶段的消费券。 咁我约埋陈师奶一齐饮茶，再去转咪仲好。 如果想亲身去办手续，记得先打18500预约，咁就唔使排队，或者到时万一多人办唔到啦。登记之后大约一星期就会收到手机短信通知结果。 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亦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筲箕湾耀东村耀桂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时间嚟到晚上嘅7:10，欢迎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九二六，自由风，自由风嘅。咁啊，直播室咧继续有陈燕平同埋潘永祥喺度嘅。潘永祥啊，跟住落嚟要讲嘅呢一个课题咧，就系你相当之熟悉嘅，就系、是、关于强拍嘅门槛。 冇错， 系啦。嗱，其实咧而家就50年或以上楼龄嘅楼宇啦，就系、是、集齐八成业权咧、就可以向土地审裁处咧申请强拍嘅。咁其實特首喺2021年嘅施政報告入邊亦都提出咧，就係研究降低咧舊樓嘅強拍門檻。咁但係究竟點樣個方向去做咧？降低到幾多咧？其實咧相關嘅政策局咧都仲係未去仔細去交代嘅。咁如果根據翻咧發展局局長阿黃偉麟啦，喺今年年初嘅時候接受傳媒訪問嘅時候就話咧，係會喺今年底咧就係交代降低舊樓強拍門檻嘅意向嘅，嗱咁啊，但係咧，其實相關嘅一啲關注團體咧，一路都做緊一啲嘅調查研究啦。近日咧，香港測量師學會啦，佢哋就住咧降低強拍門檻嘅政策咧，係做咗一個研究，並且咧有六項嘅建議出咗嚟嘅。不過潘永祥，我諗咧比較即係令到公眾關注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建議咧，就係測量師學會佢哋。贊 贊成啊，政府將一啲三無大廈或者六十年樓齡以上大廈嘅強拍門檻咧，由而家嘅八成降低到去66%，即係六成六。佢哋就話咧，咁樣可以令到日久失修、而渠管老化或者係因為逃生系統過時而造成防火安全隱患嘅建築物咧，可以及早順利強拍而且係重建嘅。 冇錯。 咁但係潘永祥，即係我諗係大家如果記憶翻咧，當時我哋傾強拍條例嘅時候咧，其實大家最關注就係嗰個門檻問題，因為好擔心咧，如果將個門檻定得太低嘅時候咧，就會影響咗好多小業主嘅利益，特別就係咧，佢哋會覺得即係相對嚟講一啲嘅小業主咧，議價能力係冇咁高嘅。咁如果個太低嘅時候咧，就會令到佢哋利益受損啦嚇。 嗱，這個理解嘅，其實咧就強拍最初推出嘅時候，當然啦，又因為好多樓咧即係日久失修啦，咁亦都帶嚟好多衞生嘅問題。咁亦都咧，呢啲咁嘅舊樓通常都係冇升降機嘅，咁所以好多喺度住嘅即係業主或者一啲租客，其實都係要即係行樓梯啦。咁好多都年紀大嘅，咁就亦都有啲業主咧，其實佢都想改變改善個居住環境。咁但係當你冇強拍嘅情況之下，咁你只能夠用一個所謂嘅現有價值賣出去啦。咁可能譬如話百零二百萬咁樣。咁但系因为你呢啲咁嘅旧楼嘅时候，你卖得百零二百万咁样嘅时候，用现有价值，咁你再买翻一啲有升降机嘅，较为好啲嘅，个维修保养就冇咁严重失修嘅，咁啊个面积一定会细好多嘅。咁所以 买唔翻添， 系啊。咁所以如果你通过强拍嘅时候咧，因为土地审核处咧用一个叫重建价值，然后跟住咧再分摊翻俾每个小业主，咁相对嚟讲，大家都知咧，因为有重建价值喺度，咁佢一定系比佢嗰个现有价值高啦。咁头先我比如话，佢现有价值系百零二百万咁样，咁如果系通过强拍啊，土地审核处去一个即系强拍卖咗出去，咁嘅时候可能佢分到嘅钱可能会多过百几二百万，可能视乎佢嗰个重建价值高啦。咁嘅时候变咗佢就可以改善佢嗰个生活。可能買得大啲，又或者原本買唔到嘅，而家買到，咁所以永遠都係一個爭拗。第一個爭拗就係咧，如果你門檻太低，咁你咪對一個私有產權，我係唔想買嘅。而家你門檻低咧，咁變咗就好容易強拍咗。但係另一方面相咧就係，如果你門檻太高咧，咁又損害咗一啲佢原本係想即係通過出售強拍嘅時候可以賣得多啲，改善咗佢嗰個生活。咁呢个永远都系一个争拗点，所以变咗好多时都要拿捏得究竟嗰条线系放喺边咧，咁先系双方都有一个平衡咧，咁样吓。 嗱，但系仲有一点咧系要留意嘅，就系即系当然强拍咧，佢其中一个亦都系同嗰个即系成个香港啊嘅旧楼安全咧系相关啦，由呢个咁嘅角度去到考虑啦。咁但系如果讲到私人财产，特别系讲到咧可能入边系一啲比较年纪大嘅业主咧，佢哋更加关心咧就系唔单止话我。強拍翻嚟嗰啲錢咧，係咪足以我買到一棟更加好嘅居所啊？佢哋可能更加關注就係我可唔可以同區入邊咧，我真係可以揾到居所啊？ 當然， 即係對於佢哋嚟講，譬如舉個例子，如果係去位於即係深水埗某個區域嘅，佢可能會諗一樣嘢，就係、是、我俾你強拍咗之後，嗱，我而家唔強拍，我棟樓個狀況差啲，但係我起碼。我仲可以住，住到我中老为止。我讲紧中老，可能我睇紧即系大概十零年，即系我由我自己角度考虑。但系剩翻嗰笔钱，我未必可以喺区内咧买到一栋嘅楼宇，而我可能系要搬去更加远嘅区域咧。这个特别可能对于啲长者嚟讲，个心理负担会更加重。 这个的确系嘅，所以我都话咧就系咧，永远都系咧喺嗰个即系大厦里边咧，一定有两班唔同嘅处境嘅，即系有啲就话。我虽然是旧啲，但我都是住到啊，我都可以住翻相即系唔错嘅面积啊。但系的确有一班人咧，佢系真系唔想喺度住嘅，因为行楼梯行唔到啦，佢要搭 lift 啦。咁嗰班人嘅时候咧，佢如果冇强拍咧，佢更加买唔到添，因为卖咗呢个单位，佢嗰个价钱一定会低好多嘛。咁所以永远都系一座大旧里边一定有唔同嘅即系人嘅睇法。有啲好想賣，有啲咧就想話唔賣，咁所以 呢個強拍都係點樣取個平衡啦嚇？ 嗯，嗱，政府佢哋打算咧就住降低強拍嘅門檻咧做一啲嘅研究啦，甚至係打算可能係降低啦。咁究竟嗰條劃線啊，應該係六十年樓齡啊，五十年樓齡啊，個業權嗰個份數到底應該係八成啊、七成半啦、啊，六成六啊，定係六成咧？咁究竟當中啊，應該用啲乜嘢嘅因素去衡量咧？啊，電話號碼18723111啦，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咧，不妨打電話嚟發表一下你嘅意見同睇法。而我哋轉頭咧，亦都請嚟咧香港測量師嘅學會嘅代表啊，同我哋講一講咧佢哋嘅研究建議嘅。 但這天我會踩了。 Hello， 大家好，我係譚耀文。同袁志勇有咩嘢吻合嘅地方？我諗係阿 Q 精神。好多事未必是如我哋所愿，咁好多时我哋都系要去令自己更强，就系望远啲，你会更加有得着。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回归原创微电影《出发2022》，6月25号起，逢星期六晚上9点，港台电视31。 烟花一刹那啊嘛，一烧完就冇啊嘛， 即系浪漫就一刹那嘅。我警告你，即系小心啲讲，家庭成员可能会听。 即使系四尺玉，你射上去咧，有时候唔系一个圆满嘅圆形。 烟花爆嘅时候咧，你真系觉得哇，嗰个哇系好直观式嘅，一种好原始嘅欲望嚟嘅。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十年，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嘅。强拍门槛呢个问题，大家点睇呢？强拍系咪可以都改善到居住环境呢？可以打嚟18723111发表一下嘅。潘永祥啊，呢个时间我哋又请嚟咧香港测量师学会嘅产业测量组主席陈志兴啊，陈志兴你好， 系陈志兴你好， 方德潘你好， 系你好。 陈志兴可唔可以先同听众介绍一下咧？你哋呢个嘅研究咧，到底系即系譬如揾咗边啲嘅团体，边啲嘅人员用啲？咩方法去做呢个嘅研究 的？其实我哋当然咨询过香港地产建设商会啦，亦都咨询过我哋测量师学会嘅产业测量组嘅测量师，亦都建筑测量组嘅专业会员，我都有咨询佢，亦都咨询嗰啲社区外展服务组织，咁亦都请教过一啲法律界嘅朋友啦，因为始终。呢幾個範疇嘅人士都有參與喺不同崗位參與啲強拍嘅個案嘅，咁其實我哋都有諮詢嗰啲有我叫持份者啦，可以咁講。 嗯，你哋咧就有即係好六個嘅建議啦，但係咧喺講你哋嘅建議嘅時候咧，我留意到咧你哋去研究過41个喺2020年同2021年嘅強拍嘅反對嘅個案喎，咁你哋又發現咧有28个咧純粹係因為股價咧反對強拍，如果論個百分比嚟講咧，都有成68%嘅，即係似乎價錢係對於強拍嚟講都係一個。最关键因素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呢？ 绝大部分都是，因为我自己都有参与一些个案，咁其实争拗点即是在个条例上除了你的门槛可以在法律观点争拗，如果讲门槛之后，其实主要争拗在条例之下就是那个我们叫合理的出价啦。第二个就是那个物业那个维修状况。咁主要是这两个争论点嘅，其实就咁，亦都所以我哋嘅调查亦都发觉就好大，绝大部分即系大68个百分比都系想土地审裁处再审视嗰出价是否合理咯。 咁所以如果价钱系一个好主要嘅考虑嘅时候咧，其实我哋系咪应该都连带睇埋嗰个门槛嘅问题咧？如果当个门槛系比较低嘅时候，会唔会令到一啲佢哋即系对于个股价本身嘢好有意见嘅人士咧，佢哋可能变咗反对嘅争议嘅能力咧就唔系太高啊，变咗好似系被强迫地真系要拍卖咗嗰栋嘅楼宇出去，会唔会咧？ 就门槛是入了门槛之后，仲有很多机制要审视那个出价是否合理啦。当然双方 都有佢哋嘅專業人士協助，包括律師同測量師。測量師有協助小業主，亦都有協助大業主。咁我哋好多時喺土地審裁處都要爭辯大家嘅數據嚟證明嗰個價值是否合理。當然更重要就係土地審裁處，我哋叫 member 咧，佢都係一個專業測量師，佢係負責擔當個守護者啦，佢都審視雙方嘅測量師嘅理據是否合理，先作出判令，甚至乎我叫嗰個拍賣底價是否合理嘅，咁係有一個好二十多年嘅機制喺度。咁你都見到其實咁多年，如果咧所謂負面嘅輿論其實唔多嘅。 嗯， 我哋都好少見到就話，唉，我無家可歸啊，我變咗更加差啊。其實我就唔多覺見到，我就聽到你哋嘅你哋兩位溝通就係話嗰啲人士點解要想搬嚟？其實你哋都提出好合理嘅原因，因為啲物業舊咗嘅時候咧，其實有兩個一講就會明嘅。第一個就係、是、十居其九呢啲六十年或者以上嘅樓宇咧係冇電梯嘅，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就係佢哋嘅維修費咧只會越嚟越重，而嗰啲老人家咧，對唔住，亦都未必真係想行咗級樓梯。甚至乎你叫佢哋再攞錢出嚟維修個物業咧，佢哋亦都真係財務上係可能會有困難。 啊，係繼續啊，陳姐係。 咁所以我哋覺得平衡都係我哋呢個工作小組出發做呢個檢討嘅大前提嚟嘅，其實亦都真係。咁所以呢個平衡點係不容易拿捏得到，但係要明白到。經過二十多年咧，條例都幾成熟，同埋都見到好多人士真係樂意希望有發展商嚟收購佢，因為呢個可能係唯一出路，除咗市建局嚟做啦。坦白講句， 冇錯。啊，陳志興啊，咁我想問咧，嗱，有兩種講法嘅，我知道。就有一種講法咧，就係當你個門檻降低咗，嗱，譬如以前咧就九成啦，咁收尾有一定嘅情況之後可以八成咁樣，咁如果再降低到六成六咁樣，咁有啲講法就話啊，咁發展商咧收購嗰陣時咧就容易咗啦，咁佢出價咧就可能會低啲啦，咁啊好似頭先阿陳業平都講，即係會唔會嗰個價錢咧就會以價嗰度仲會更加低啲咧咁樣，咁但係有另一種講法咧就話。因为发展商咧要收购嗰阵时候咧，就有个风险噶嘛。咁如果你话个门槛去到八成嗰阵时候，佢因为个风险大嗰阵时候咧，咁变咗佢嗰个出价咧就会保守啲，即系话佢嗰个收购。咁但系当你个门槛低啲嗰阵时候咧，佢成功率咧就会大啲嘛。咁所以变咗佢个风险低啲嘅时候咧，佢一出价嗰阵时候咧就倾向于咧可以松啲啦。咁所以变咗咧就嗰个收购价就会。大啲咁樣，咁以你喺嗰個測量界嗰方面嘅經驗咧，嗱，以前我哋有九成啊，收尾又到八成啊，咁係咪即係話發展商如果嗰個門檻低嘅時候，究竟發展商係相傾向於容易收到嘅時候，我都唔需要騷你啦，我就出個價咧，收個價低啲你都冇所謂啦咁樣，因為係調翻轉，既然我嗰個門檻低，我成功率就會大啲啦，因為畢竟如果你收下。最終重建唔到，佢揸住啲舊樓，佢個損失好大噶嘛。咁所以如果你門檻低，佢就會傾向於鬆啲，可以個價錢大啲，梗係前者又後者多啲咧。 你個分析好正確噶 ，Dr. Pan， 相當之正確。即係我哋粗俗啲講句，我哋以前叫衝，即係啲發展叫衝八成。 係。 咁而家佢自己衝六成六啦，當咁，所以佢要衝到呢個門檻嘅時候咧。感覺上佢係會比較上寬鬆啲或者進取啲嚟達至到呢個門檻，因為你達至到呢個門檻之後咧，個賠償咧就其實就跟翻條例嚟做咧，就大家都心中有數，計得到條數出嚟。當然可能會有啲偏差，坦白講句，咁但係你個好處就係啲發展商可以喺前期收購嘅時候可以衝六成六嘅時候咧，個時間會短啲。佢可能大膽投資多啲嚟達至到嗰66%，之後就要跟法律條例去做啦。咁所以我哋測量師都成日想教育公眾咧，唔係一定要打到尾係最好嘅。 我哋都希望见到啲个案，亦都真係有差唔多一半多啲嘅个案係庭外和解得到，咁係达至到我哋叫三赢啦，社会又赢，大主又赢，小业主又赢。咁所以我觉得係六成六呢係会令到前期工作个发展更加乐意去做，风险相对低咗，因为入咗法律程序呢就大家容易拿捏，我谂你明白我讲咩啦。 但系呢个六成六呢个嘅建议呢系纯粹系计数计出嚟啊，定系基于咩原因俾六成六呢个嘅建议出嚟？ 嗱，呢个问题好好好嘅，想带出其实工作小组咧都参考过一啲地方嘅经验啦，譬如广州啦、上海啦、东京啦，佢哋都有六成六呢个基准。嗱，呢个基准咧，当然每个国家仲会有其他关卡嘅，呢个只系一个好概括嘅基准，六成六，佢哋都系用呢个基准，甚至乎台湾咧，我哋嘅调查咧，佢哋个基准系更加系差唔多五成，不过之后你就有关卡要过，咁呢个第一个答案，我哋叫国际经验啦。第二个答案咧，其实就如果系大家睇翻香港嘅唐楼咧，大部分都系五加一，即系嘅六层啦。咁有六层情况之下咧，如果你买剩一个单位呢你都未够六成六，你买剩两个单位呢你就有机会到六成六。咁所以我哋少少六成六呢其实係有少睇返香港嘅唐楼嘅分我哋叫嗰个分割嘅嗰个 Undivided Share 嘅分割。 明白咩？阿陈正，我都仲有一个问题呢，就係、是、你头先都话呢，即係有阵时打到最尾呢都唔係一件好事咁样。咁我都明白嘅，有阵时呢市民有一个错误嘅諗法嘅，就係话如果我现有价值卖出去，梗係个价钱真係最低啦。咁如果有发展商嚟收购呢，有梗会提高啲啦，可能要有价值加多两三成咁啦。咁去到，但毕竟佢呢个唔系俾晒所有重建价值你嘛？咁去到强拍嘅时候，梗系乜都攞晒啦，因为咧佢将个重建价值分摊啊嘛。 冇错。 咁但系有啲情况咧，你都话我研究咧，就有阵时咧，佢嗰个收购嗰个价咧，仲高过嗰个从呢个土审嗰个判出嚟嘅个分摊个数目嘅。咁会唔会建基于咁样？我哋即系会唔会即系话都反商或者政府有啲个法例里边都有一啲安排，就令到嗰啲小业主能够请一个专业测量师，而由发展商去俾钱嘅。等佢一错期嘅时候，已经知道嗱，如果我将呢个报告拎出去组嚟审核处咧，个重建价值可能会几多，而根据你嗰个现有价值分摊到你几多钱，从而知道发展商嗰个收购价其实都已经系唔错。就唔會令到佢即係有個錯誤咁咧，去到最尾先去 settle 咧咁樣。 嗱，阿陳青仁，唔好意思，因為咧我哋就嚟七點半新聞啦，我哋或者睇下你七點半新聞之後咧，可唔可以留多即係幾分鐘啦，答一答咧呢一個問題啊，好嘛嚇？跟住咧，我哋有七點半嘅新聞報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65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其中1522宗是本地感染。医管局情报多宗死亡个案，死者是一名已经接种两针的80岁病人，本身患有高血压和冠心病，去年做过通波仔手术。位于屯门卓尔居广场的海港酒家有26名顾客和一名家人感染，今个月16号晚上到过这间酒楼的人士要强检。另外多4间安老院舍情报个案，分别涉及2名员工和2名院友，相关的紧密接触者需要隔离检疫。学校情报多172宗阳性个案，涉及155间学校，其中圣日失英文小学六师班要暂停面授课一星期。荃湾的圣方济中学篮球队多一名队员以及一名紧密接触者确诊，群组累计12宗个案。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说，过去几个星期的新冠病毒确诊数字有上升迹象，过去两周的入院人数明显上升，近期大约有500名住院人士带有新冠病毒，大多数病情稳定和轻微，嚴重或者危殆個案維持約20宗。 他說由於難以預料疫情發展，已安排各聯網預留額外病床，並設有應變計劃，可以在幾日之內緊急調動過千張病床。亞博館的新冠治療中心處於戒備狀態，亦可以在幾日之內重啟。內地電動車生產商蔚來一部測試車昨天在上海總部大樓衝出後墮地，車上兩名試車員死亡。事故在昨天傍晚發生，位於上海創新港的蔚來汽車總部三樓，一架測試車衝出大樓跌落地面，車頂被壓扁，隨後翻側，車內有人被困。消防員到場救出兩名被困的試車員送院，他們先後不治。網上影片顯示，出事的相信是去年推出的 ET7 型號汽車，蔚來官方暫時未作出回應。在布達佩斯舉行的世界游泳錦標賽混律泳賽事出現罕見一幕，25歲美國女將阿爾雅雷斯參加混律泳單人自由項目期間突然失去知覺，沉入池底，要由教練救上岸，目前情況良好。西班牙報章引述阿爾雅雷斯的教練說，當時他向救生員呼喊要救人，但是對方可能聽不明，由於阿爾雅雷斯當時沒有呼吸，必須盡快救人，最終他自己跳落水拯救阿爾雅雷斯之後送院，目前一切正常，將會休息一日，並與醫生商討是否能夠出戰團體賽。今次並非阿爾雅雷斯首次在水中失去知覺，他去年在巴塞羅那舉行的奧運預選賽亦曾經在池中暈倒，當時同樣由教練救起。天氣方面預測天晴，最低氣温大約28度，明日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大致天晴同酷熱，下周初至中期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一兩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73%。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较早前近米埔段的意外事故仲为处理紧，一带的交通非常挤塞，而家车龙排到元朗公路近榄口村。就在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米埔有意外，而家车龙咧路排到去元朗公路近榄口村嘅，揸车嘅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可以嘅话请你考虑改道行驶。咁另外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馬料水交匯處嘅快線有意外，而家龍尾接近沙田污水處理廠。就係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馬料水交匯處快線有意外，龍尾近沙田污水處理廠。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的龍尾在新鴻基中心，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波斯富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近皇后大道東灣位，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的車龍排到空莊道橋面，東九龍走廊過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近學園街。另外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的交通仍然是比較繁忙，雖然較早前東區走廊的意外已經清場一段時間，但是現在東隧九龍入口龍尾都去到觀塘繞道近觀塘碼頭，獅子山隧道九龍入口窩打老道去獅隧的車龍排到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龍入口的龍尾在彩虹的金瓶，將軍澳隧道九龍入口龍尾翠屏南村。路面情況在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龍尾果欄，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車多繁忙，龍尾城門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公路方面提提大家，在油麻地的西贡街因为水管急收，西贡街去渡船街方向近住西贡街游乐场的唯一行车线仍然是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 尽快带佢哋去打针啦！ 我系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我哋一齐。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亦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筲箕湾耀东村耀桂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潘永祥。 繼續回來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的潘永祥，在七點半新聞之前，我們就跟香港測量師學會的、產業測量組的主席陳志興在談的。陳志興你好。 陳志興你好。 好、潘永祥七點半之前講了一個問題的簡單回應好嗎？ 就是那個怎樣保障小業主的權益，我們絕對贊同、如果小業主可以在早期得到啲專業服務咧，其實係可以希望減省咗嗰啲不必要爭拗。因為雖然而家嘅機制講叫我哋打完官司之後，嗰、那個小業主嘅專業費用都由大業主申請人去協助， 冇錯， 或者支付。不過要打完之後先，咁所以啲小業主好多時嘅現金流都不足嘅，呢、這個大家明白。咁所以我哋建議其中一項建議都係希望政府可唔可以喺嗰個法律援助嗰個資產審查嗰度再審視，可唔可以將被強化物業剔除於資產審查裏面，好讓佢哋可以喺早期可以得到一啲法律援助或者測量師嘅援助。如果喺法律援助嗰度太過複雜，政府亦都可以考慮成立一個基金嚟墊支呢啲咁嘅使費。但係件事完咗之後咧，個申請人即係我哋叫發展商有大主係都要歸還翻呢啲費用俾有關嘅基金或者法援處咯，呢個都係我哋建議其中之一。 都唔錯。 好，唔該曬你，陳志興，傾到呢一度啊，多謝你。陳志興咧係香港測量師學會產業測量組嘅主席嚟嘅。嗱、電話旁邊咧，我哋不如請嚟一啲成日有同啲舊區街坊咧接觸嘅區議員講講，即係街坊嘅關注又係點樣咧、請嚟民協嘅深水埗區議員李霆鋒，李霆鋒你好， 李霆鋒你好， 係你好，兩位主持好。 嗱喺強拍嘅呢一啲個案上面咧，根據你嘅接觸咧，小業主最多關注係啲咩問題咧？ 我估兩樣嘢啦，第一個咧就係喺嗰個申請嘅過程入邊咧，係咪有一啲嘅業主，如果佢真係好唔想買，有冇辦法可以即係保障到佢哋，即係有一個權利啦，可以即係可以反對，同埋咧可以即係有一個即係保障到佢哋自己即係住嘅物業可以有一個即係申索機會。第二樣嘢就係嗰個出價嘅問題啦，即係我估有啲業主都會關心就是、如果真係強拍啦，咁到底出價會唔會真係因為強拍嘛？唔係我真係我自愿去做拍卖嘛，咁如果系嘅话，咁嗰个价嗰、那个价值系咪真系自己预期即系、就是、心里边嗰个谂法咧？咁样，咁我觉得呢两个系最小业主最关心嘅嘢嚟嘅。咁但系因为过去咧，我哋睇到就系、是、重建咧都会有另外一个嘅关注咧，就系、是、重建之后会有啲咩影响，系包括下晒嗰度嘅楼价会唔会即系突然间飙咗好楼价飙咗好多啊？影响到好多，即系其实如果想搬翻喺个区或者附近嘅楼宇住嘅一啲業主或租客咧，其實冇辦法住翻喺個區啦。咁我估呢個就係成日都或者社會學裏面成日講嘅市身化嘅問題。咁第二樣嘢就係、是、即係對於成個嘅重建之後咧，其實對於個特別如果你講市建局重建咧，其實都會有做一啲社會嘅影響評估。咁但係喺相對於因為而家淨係私人發展商去收即係透過強拍去收樓嘅時候咧，其實就比較少去關注咧即係因為佢就係關注嗰座樓嘅即係嗰座樓到底係咪殘舊樓齡係幾多嘅情況，咁係保障嗰座樓係會有一個即係危機啦咁樣。咁但係對於整個社區嘅發展係似乎就比較少關注嘅。咁我就覺得即係如果喺呢一個嘅強拍嘅條例修訂，如果假設真係有修訂咧，其實會唔會可以有多啲著墨喺譬如新辦咗強拍之後，其實有冇一啲對社區影響嘅嘢可以即係可以做多少少咧？又或者係而家咧，我哋睇到呢、這個即係強拍裏面咧，其實冇乜好明確嘅標準啊。即係譬如話到底咩嘅準則係應該要新辦強拍啊？到底純粹係樓齡啊？ 定还是做楼的残旧程度有没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标准呢？我觉得这个都值得关注。 嗯，啊，李霆锋，你讲得好好，就我自己本身在善果都做了六年非执董，咁就发觉咧，好多时咧，啲业主咧，佢唔想买咧，唔系单纯价钱嘅，系佢对嗰个地方嗰个归属感啊，又或者好多种种一啲社区嘅一啲原因嚟嘅。咁所以善果咧都组织一个社工队，就了解佢哋即系究竟系咩问题咧。咁样好多原来有啲咧就话佢惊搬屋，咁所以原来咁简单嘅啫。但系的确你唔好睇少啊，因为有啲人咧系年纪大嘅长者咧。佢對搬屋真係好有恐懼感嘅，有啲人話：哎呀，我同隔離嗰個鄰居咧咁多年交往啦，我唔想大家分開。咁其實只要你有啲社工隊介入，你幫佢講咗話：哎，搬屋唔緊要嘅，唔係咁難嘅啫。我哋可以咧幫你搞掂曬。又或者你同隔離嗰個鄰舍，即係地時咧，你哋可以攞到筆錢，可以我幫你物色做埋鄰居啊咁樣。嗱，依啲種種嘅原因咧。都可以幫助呢啲業主去原本諗住唔賣，最終呢可能佢即係好願意賣，因為賣咗之後收嘅錢呢能夠改善佢生活嘛。咁所以你覺得好啱嘅，即係如果我哋喺個強拍嗰度呢能夠一啲社工隊裏面有一個著物，令到一啲市民呢即係安心，唔係純粹因為價錢唔賣，而係一啲即係一啲佢自己本身一啲家庭啊，或者佢自己個人嘅問題咧，而社工隊可以幫到咧，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幾好嘅幫助嚟嘅。 但系李霆锋啊，其实咧，根据即系发展局啦，黄伟纶局长啦，佢今年年初咧都话，即系佢哋会系就住降低强拍门槛咧，做紧一个研究嘅，咁亦都预计咧今年年底咧会系交代咧，降低旧楼强拍门槛嘅意向。咁当然佢哋会几时交代，我哋唔知啦。咁但系譬如纵观而家测量师学会佢哋都有个建议，就系可唔可以将佢个门槛咧降低到去66%咧，即系六十年楼龄以上嘅楼宇就降到去66%。其实你觉得啊，喺考虑降低强拍门槛嘅时候，我哋应该用啲乜嘢嘅准则或者方法去到厘定会好啲咧？ 正如我頭先講啦，即係因為而家都未有好清楚，不如我就算測量師學會俾嘅建議咧，即係66% 到底係呢個數係點樣得嚟？咁我都係即係都想請教即係學會嘅一啲朋友嘅講法啦。 佢頭先都有解釋到嘅係應該考慮到而家舊樓咧嗰啲不可分割嘅份數嘅問題， 係 啦。 即係如果係六層嘅咁樣，咁如果係收到四層嘅咁咪。变咗系三分二咯，咁样。 OK OK， 即系用呢个做。 有冇系咁嘅意思啊？ 明白。咁但系如果我哋头先讲咗就系、是、如果真系要去修例，即系由八成降到六成六咧，咁头先正如我头先所讲咧，就系用咩做标准？呢、這个客观标准就系到底系头先讲咗就系六十年嘅楼龄啦。咁呢个就似乎系一个嘅建议嘅内容。咁但系六十年楼龄，咁系咪就代表旧嘅楼龄就代表佢结构一定差咧？咁譬如有冇一啲嘅再客观嘅标准，譬如维修嘅状况系点样啦？到底有几残旧嘅，有冇一个即系嘅准则啦，咁样咁呢啲都我觉得都系值得可以考虑入边嘅。咁同埋就系而家我见到嗰个重建嘅情况咧，就系、是、我估因为都系一个业权即係收翻嚟嘅業權咧，比較難啦咁樣。咁所以咧就見到個情況就係、是、發展商即使發展商佢想收樓，可能都係收到某一啲嘅地段。咁但係佢唔可以整個一個成個社區去做一個即係做重建啦咁樣。咁所以變到就好容易咧，就會起到一啲納米樓嘅單棟樓嘅發展。咁唔可以一個成個地域度發展。咁我仍然都係嗰句啦，即係如果純粹係某啲嘅樓宇咧，佢淨係做到嗰個重建嘅話咧，其實對整個社區其實都未必係夠好。即係當然啦，市建局佢做重建，佢就會考慮多啲成個做社區嘅影響評估。但係似乎咧，就而家睇到做強拍咧，就只能夠維持喺某一啲大廈、某一啲嘅樓宇。咁但係對整體嘅社區嗰、那個將來影響係點咧，就似乎未好睇到啦。咁我覺得如果係修例嘅時候，會唔會都可以考慮多呢一方面嘅嘢？咁我覺得呢個都係重點。咁大致咧如果係樓齡真係好舊要拆即係要去到重建啦，咁我覺得當然冇後非嘅，即係呢個都可能係無論係租客定還是係業主都可能都關心呢個問題。咁我亦都唔係完全反對重建但係個問題就係、是、點樣頭先講咗嗰啲準則係點樣去清楚釐定？我覺得呢個係對於成個嘅 修訂嘅條例修訂嘅一個精神，我覺得呢個都係重要。 嗯，好啊，李霆鋒，多謝你，同你傾到呢一度啊，係民協嘅深水埗區議員。咁啊，潘永祥即係頭先測量師學會嘅代表咧，陳志英都有講過啦，佢哋提議六成六咧，其實就頭先考慮咗幾點啦。第一就係樓宇入邊啊嗰個所佔嘅份數啦，即係亦都睇翻，譬如而家舊樓以六層嚟計算，咁即係究竟點樣去計佢嗰個所佔嘅份額咧？第二佢亦都話咧係考慮咗好多。其他地方的經驗的做法而去做的，但是如果要加入李霆鋒剛才他所說的那些因素，就可能會再更加複雜一點了。 是啊，因為的確確這塊收不是即是一些社區的，即是一些社工的專家來的，而且也都在最早期的時候他都不知道收不收到，即是不同線稿，線稿就因為有上降保檢啦，咁即係做最後可以去收地啦。但係反身唔係噶嘛，你去唔到嗰個強拍回籃，佢就唔得噶啦嘛。咁所以你話喺早期就已經有啲社工隊介入咧，亦都難啲。咁除非政府即係有一個即係政策係唔需要發展商嘅，即係話咧係政府有啲資源去做啦，又或者發展商亦都撥一啲資源啦。咁當然啦，呢啲要等到修例嗰陣時，睇下要仔細去研究啦。 更生人士萤火虫，怎样令自己发光之余，从而照亮别人生命？ 大自然保育其实真的很重要的。很多嗰啲野生动物啊，都濒临绝种啊，尤其是香港嗰啲。之前我有去过下伯黎嗰度做嗰啲 event 嘅，鸭地坑嗰度咧，即系教育嗰啲小朋友。佢好多时大人买啲宠物翻嚟俾小朋友，佢哋唔识养。 想听更多佢嘅故事，记得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同香港善导会合作，《万千宠爱叶蕴仪》托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潘永祥，其实对疫情咧，对于成个世界真系有好多各式各样嘅影响嘅。唔单止譬如如果喺一啲嘅商业啊，或者系工业上面物流嘅供应链嘅影响啦，工作模式嘅影响啦，但系站翻喺个人生活层面咧，我哋可能有咗唔同嘅生活模式。近排咧，大家都比较关注一样嘢，就系、是、对我哋嘅健康嘅影响系啲乜嘢咧？唔系讲紧话因为个疫情你感染咗而导致到你引嚟嘅一啲嘅健康问题，而系咧，因为你可能多时间咧留咗喺屋企啊，唔活动所构成嘅健康影响。前几日先至有一个系香港肥胖学会嘅调查啦，就系讲系香港人咧买食多种外卖啊，咁亦都导致到一个肥胖嘅问题啊。咁而中大医学院嘅儿科学系咧，同香港儿科基金咧，上个月到今个月中咧，亦都访问咗1400多个幼稚园到小学嘅学童嘅家长。亦都發覺咧，咦，原來小朋友咧喺疫情期間咧，都係有超重或者個肥胖比率咧係上升咧1.8倍， 真係好笑啊！即係我細個嗰陣時候咧，讀書嗰陣時候咧就啱調翻轉嘅，翻學嗰陣時候咧就肥仔啲嘅。 點解？ 因為你要坐喺度聽書啊嘛。咁但係暑假嗰陣時候咧可以玩啊嘛，可以跳飛機啊、叉情尋啊、上樓梯啊咁樣。咁啊翻到咧，老師話：啊，你又黑又瘦嘅咁樣。但係而家咧。香港當然個生活模式唔同咗啦，咁啊調翻轉啦，即係如果你翻學咧，你就有啲體育課啦，有啲活動啦，咁所以咧就會瘦啲啦。但係屋企如果唔翻學咧，坐喺度咧冇嘢做咧，就會肥啲。咁所以我諗都要諗下點樣解決，即係點樣安排一啲活動，令到咧即係喺疫情裏下嘅情況喺屋企咧都可以有啲活動。即係有啲運動令佢瘦啲咧咁樣。 嗱，究竟個狀況係點咧？電話旁俾我哋請嚟啦，香港兒科基金秘書長黃曉莉醫生噶，黃曉莉醫生你好。 係黃曉莉醫生你好。 你好啊，潘生陳小姐。 係嗱，可唔可以先講一講咧？就係、是、我留意到你哋個調查啦，就係、是、高小嘅小朋友佢個肥胖比率咧，似乎係更加嚴重喎，係咪啊？ 係啊，冇錯，呢、這個都好緊要噶，因為如果高小嗰啲咧，佢疫情之前咧大概7%即係有肥胖啦，咁但係疫情期間咧去到24%啊，高咗2.4倍，呢、這個都好犀利嘅。 其實點解會係高小同埋幼小或者係幼稚園嗰啲有咁嘅差別咧？ 哦，係啊，今次咧，我哋嗰個調查問卷咧，我哋問咗好主要嘅原因嘅。咁其中一個原因咧，發覺咧高小嘅小朋友咧，其實佢哋喺食零食嘅習慣咧，係比啲幼稚園嘅學生咧係更加犀利嘅。嚇，譬如佢哋中意食零食啦，中意飲啲含糖啲飲料啦，同埋即食麵杯麵都好緊要。譬如佢食零食咧，佢哋會有57% 嘅高小學生咧會中意食零食。咁幼稚園大概50% 啦嚇。咁另外咧就佢哋除咗食零食之外咧，就嗰個飲食習慣都有啲唔同。例如咧，佢哋有即係70%嘅小朋友咧，中意咧一路睇電視食嘢，一路睇電視，一路用嗰啲手機啊，點啲產品。咁呢個都係造成佢哋咧，就譬如一路食嘢食多咗，佢都唔覺。另外咧，因為疫情之下咧冇得翻學啊，咁啲小朋友成日覺得好悶啦，悶佢哋會食多啲嚇。咁同埋因為食多啲咁嘅零食咧，係影響咗正餐啊，所以整體嚟講，佢哋嗰個即係肥胖都會高好多。咁仲有咧，就係佢哋嗰個用電子產品力都係好犀利嚇。咁我哋發覺咧，其實電子產品疫情之後咧，咁大家要上網課啊嘛，咁電子產品上堂，大家要用啦。咁但係課餘嘅時間都用好多。如果去到高小咧，有89%嘅小朋友咧係用電子產品，即係課餘時間。咁幼稚園嗰啲咧，大概79%咯。咁所以種種原因之下咧，都導致佢哋嗰個肥胖率係比幼稚園嘅學生會高好多嘅。 嗱，依個我亦都想請教咧，因為如果佢哋係平時翻學咧，咁佢哋都會有小食堂啦，亦都可以去買零食啦。咁但係早喺好多年前咧，其實衛生署已經推行咗一項叫做健康飲食在校園嘅策略嘅。咁甚至都有一啲學校咧都相當之配合啦。佢嘅小食部咧係減少咗賣一啲可能係致肥或者係叫做唔健康嘅零食啦。咁你哋睇到即係小朋友即係食零食都係一個好正常發生嘅一件事嘅。咁呢個會唔會係同停課即係佢哋可能選擇嘅零食嘅範疇就多咗，唔只得佢哋喺小食部只係買到嗰幾樣咧相關，而導致到佢哋嗰個肥胖嘅比率都有所上升咧？ 係啊，你講得非常之啱啊！因為疫情之下咧，咁我哋明白即係小朋友喺屋企時間長啦，咁冇嘢做嘅時候咧，佢真係會食零食多啲。尤其是我頭先講咗啦，有60%嘅即係高小嘅學生咧，佢哋覺得喺屋企無聊啊，咁無聊就食零食啦。咁同埋頭先你講啱，因為學校衛生署做咗好多推廣啦，所以學校個零食部咧基本上係買多少少係啲健康嘅零食，咁但可能家長未必留意到呢樣嘢嚇，咁所以家長咧佢哋就會即係選擇零食嗰陣時，可能都係一般嘅薯條啊、蝦片啊嗰之類啦嚇，同埋啲含糖飲料有陣時都忽略咗嚇，譬如話啲汽水啊或者嗰啲果汁啊嗰啲買多咗喺屋企，咁尤其是疫情之下咧，好多家長覺得哎呀死啦，我哋驚買唔到嘢食喎，咁不如儲多啲糧啦，咁儲咗喺度嘅時候，小朋友咪自然會食咯，咁所以呢個都其中一個因素，即導致佢哋個肥胖率會高咗嘅。 啊，黄医生啊，即系我都明白你，即系食零食咧，就当然会令到人会肥啦。咁但系我哋细嗰阵时候咧，就好少食零食嘅，就反而调翻转咧，俾爹哋妈咪话你成日佢去玩，唔食嘢咁样。因为点解咧？因为嗰阵时候我哋的确好多嘢玩，头先话跳飞机又可以玩得，上楼梯又玩得。咁但系会唔会而家嗰个小朋友即系动态嘅游戏系少咗咧？即系成日顾住睇电视，就算游戏机都系坐喺度唔喐就得。咁究竟我哋会唔会即係同政府或者商量下会有一啲动态嘅，就要玩游戏机。我知道以前呢都有啲游戏机呢係会喐㗎，即係好似呢你对咗电视机呢好似打羽毛球啊，打乒乓咁啊，不过嗰啲係好贵嘅，即係一般基层呢未必可以买得到嗰啲软件。咁但係我諗下，即係政府会唔会有啲资助对于基层呢又能够设计一啲可以玩得到嘅喐得到嘅游戏。咁令到呢就一來可以喐動到啦，二來亦都佢玩緊嘅時候咪少咗時間食零食啦。咁唔知你哋會唔會都同政府研究下，第一即係有啲咁嘅幫助，一啲小朋友可以即係喺屋企咧，即係有啲咁嘅運動式嘅遊戲咧？ 是啊，你讲得非常之好啊。其实我哋呢个调查咧都发觉咧，因为点解头先你讲运动系好好啊？因为除咗食零食之外咧，小朋友减少咗好多课外活动，因为疫情关系冇得出去啊嘛，系都冇出去做运动。有80%嘅小朋友咧减少课外活动，咁而都因为佢沉迷打游戏机啊。咁如果高小嗰班咧，亦都有80%咧，佢哋顾住打游戏机就减少运动。咁其实除咗你头先讲嗰啲电子游戏有啲可以运动量多啲嘅之外咧，其实我哋觉得喺屋企咧都唔一定要好多钱去做到运动嘅。例如买条绳吓，咁 你已經可以係跳啦，其實嚇，或者喺屋企咪做一啲 sit up 都可以嘅。咁其實我哋好希望，當然政府我哋好呼籲嘅。點解我哋今次做呢個調查咧？我哋好希望帶出一個信息，疫情之下大家好明白啊，影響身體或者長新冠嗰啲。但係我哋覺得嗰個行為或者個飲食習慣改變咧，這個個深遠影響更加大嘅。所以好希望除咗政府要留意一下，可能開咗學之後，我哋加強翻少少運動喺學校，家長都要留意。其實屋企可以同小朋友一齊做下運動，同埋一齊做運動。因為我咧發覺呢、這個即係我哋調查裏邊咧，都有啲家長都嘗試做一啲正面嘅嘢嘅，例如話啊出唔到去，我哋可以即係喺屋企一齊做運動啦。喺的士嗰有五成嘅家長咧，佢哋有做呢樣嘢嘅。咁另外亦都係疫情，雖然話疫情即係唔係代表唔可以出去户外噶嘛嚇，即係譬如有陣時出去户外吸下新鮮空氣啊，跑下跳下喺公園度跑下，其實都係一個好嘅運動嚟嘅。所以我哋希望大家即係唔好諗住疫情之後我哋就乜嘢都唔做就喺屋企，這個就反而亦都係增加嗰個肥胖嘅即係機會率咯。 嗯，今次疫情就令到即係好多嘅生活規律打亂啦，無論係小朋友嘅日常作息時間啦、睡眠時間啦，佢哋譬如頭先你講嘅飲食習慣啦，佢哋使用電子產品嘅習慣啦，其實都有好多好大嘅改變嘅。咁我想問啊，即係當然即係家長同埋學校都要去負責幫手去執翻好呢啲規律啦。但係喺政府上面，即係喺長遠嗰個政策上面，你哋覺得有冇嘢係政府應該要做嘅咧？ 其实有的，我哋一路都呼吁咧，其实我哋即系小朋友嘅问题咧，都唔系今时今日噶啦。咁我哋觉得即系政府应该有个好长远嘅即系儿童健康政策。咁呢样嘢我哋暂时真系冇嘅香港。咁因为如果我哋唔可以到时即系有见到问题先至去谂策略嘅，我哋应该要长远去睇。其实儿童肥胖呢个都系已经好长远嘅问题吓，我哋唔系今时今日先知。不过疫情期间佢更加爆发咗出嚟咁啫。咁呢个第一咧有政策，第二咧其实我哋要运用我哋而家嘅机制吓，我哋2018年咧成立咗儿童事务委员会，咁呢个委员会我哋应该要好好利用嘅。其实而家委员会已经即系成立咗四年啦，咁但系我哋觉得佢个角色咧都仲系一个即系咨询性啦吓。其实我哋觉得佢嘅职能可以提升嘅吓，可以监察多少少，譬如头先呢啲咁嘅数据啊吓。儿童如果肥胖嘅话，我哋谂多啲策略咧，同埋我都希望政府可以成立一个儿童事务专员吓，因为事务专员咧就系真系可以好即系。專注兒童的問題，咁譬如好似肥胖好嘅，頭先啊潘生講運動，我哋點樣加強個運動量啊，各方面遊戲好、設計好咩都好，咁呢個都係非常之重要咯。咁長遠講，其實政府係需要好多嘢去做嘅。 嗯，好啊，多谢你，黄晓丽医生，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黄晓丽咧系香港儿科基金嘅秘书长嚟嘅。当然潘永祥即系头先黄晓丽佢哋都讲到佢哋对于政府嘅期望啦，特别就系而家嘅儿童事务委员会咧系咪要增加职能啦？但系由另一个角度睇咧，譬如有一啲嘅地方咧，佢哋会针对一啲叫做即系。我哋叫做即系致肥嘅食物啦，去抽更加重嘅税嘅，譬如一啲系糖税啊等等， 甚至乎禁止添啊， 系啦，或者系起码咧禁止咗喺某啲嘅譬如校园环境啊，去出售某啲嘅食物啦咁样。其实香港又需唔需要去考虑埋呢啲嘅手段咧？呢个都系一个健康政策。 我觉得一定要啊，因为你唔系净系黐肥添啊，有啲食物咧，我哋都话垃圾食物嚟噶嘛，食得多咧，其实对个身体健康都有影响。咁當然啦，除咗肥一樣係影響啦，但係其實如果你食得啲咁嘅即係不健康嘅食物咧，對身體都係唔健康。 嗯，咁但係有啲人就會覺得，即係如果你特別係對某一類嘅食物咧，增加咗佢嘅税項咧，其實都係一個唔公平嘅一件事喎，因為你難以去證明其他你唔抽嗰啲叫糖税嘅食物咧，就對健康或者肥胖冇危害喎。 這個的確是的，因為有時候你不同吸煙，即是那個較為有些較為標準一點，因為全世界都是，但你說食物呢，究竟那個食物究竟會不會有些標，即是一個科學化標準呢，比如說焦慮多少呢，這些都是挺難去做一個標準化的。 嗯，咁但系其实睇到唔同嘅地方都有一啲咁嘅相关讨论嘅，咁啊又或者即系睇下个世界趋势啊点样发展，同埋香港嘅针对儿童嘅健康饮食啊，仲有啲咩新政策啦？唔该，潘永祥，拜拜， 拜拜。